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是周三，是我们说家居生活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强力家具的马培峰。马总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会儿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家具啊。其实说到家具呢，顾名思义，它就是方便人们的生活，装饰人们生活的产品了。那么实际上家具呢，也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创新呢，到如今也是门类繁多，用料各异，品种齐全，用途不一啊。应该说是建立工作生活空间的重要基础了。那一会儿关于家具方面，如果您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的进行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的搜索安居好声音，记住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只要您关于家具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呢来互相的交流啊。好了，那首先呢，按照惯例，咱们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先来梳理一下近期安居方面的最新消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还是邀请呢马总，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的安居快讯啊。咱们先看第一条，说四大家装新趋势，装修一定要知道啊。新一代的消费群体的崛起啊，市场需求理念的变化，家居建材行业的发展和变革等等等等吧，使得这个家居行业的新趋势呢是越来越明显，像定制啊、环保啊、简约啊、智能啊等等。那近期呢，在记者的采访当中，业内人士也纷纷表示，随着建材行业自身的发展和所处的经济政策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新一代消费群体的崛起，市场的整体需求或随时代发生变化，未来呢企业都需要立足市场变化，紧抓呢家居建材行业发展的趋势，乘势而上啊。当然我知道马总您是做家具的，在家具这块您觉得有些什么样的趋势吗？ 那个咱们刚才那个这里面提到四点，第一个呢是定制、环保、节约和智能。那么这四点呢，通过这四点呢，我谈一下就是说咱们家具这块的一个变化。那么首先咱们说一下这个定制。那么定制呢，现在在市场上这个上行的空间是比较大的。那么咱们定制家具大家都清楚，在这个定制家具这个概念呢，在市场上已经被炒了好多年了，差不多有个5-6年了吧，在咱们国内市场上。在咱们尤其是在过去的一年2017年，这类个性化家具呢逐渐成为普通家庭装修的常态。有业内人士说，曾经那个公开披露过，咱们国外的市场，现在家具市场这块就是定制家具已经占到60%，标准家具占到40%，但是在咱们国内呢就是说仅仅占到不到30%。所以这块呢就是说定制家具包括在当前2018年以后还有今后的发展空间是特别大的。那么 咱们目前的国内的定制呢也属于一个刚刚开始的一个阶段，你像咱们常见的有橱柜，厨房里面的一个根据不同的功能需求做一些定制，还有就是衣帽间，每户家庭里面都有衣帽间，那么这块也是定制。还有呢就是出现在哪呢，就是儿童卧房里面这块这个定制也是比较多的。那么定制家具呢这块呢主要凸显出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是方便，第二个是经济，第三个呢是个性化比较突出，能够适应不同的户型，且能把这个室内面积它可以能最大化的利用，受到了好多年轻消费者的喜爱。不过相对于标准的成品家具，定制家具对这个设计的要求和服务的针对性是特别高的。那么从家具的尺寸还有结构功能颜色等需求上，那么是考验一个家具企业的一个综合能力，如果处理不好，那么相对于来说引发的矛盾也是挺多的。那么定制家具呢，它对这个家具企业要求是全方位的，需要有完善的设计研发能力，还有就是品牌的宣传能力，还有就是信息化的应用能力。那么现在得应用到这个大数据库，应用到这个互联网这些各方面，这个整个这个销售服务网络，还有大规模柔性化定制服务能力啊，涉及到这个生产经营各个方面。所以这块呢主要说的就是这个定制，这个上行空间还是在咱们国内市场上家具这块是非常大。 其实定制家具呢也是反映了我们品质生活的一种啊方便哈。实际上呢刚才咱们说的是家装，那在家具方面当然也是包含在家装里的。 对对 对, 对。 家具啊它所谓的定制啊现在是非常明显的，应该说以后也是一个趋势。 对, 对。 虽然说现在呢它的比例并不是太大哈。当然这个比例不是太大的也有其他条件所制约，比如说定制家具呢它的价格可能相对要贵一些。 对对。 那说到环保，这可是不仅是家装，同时在家具方面呢大家是特别重视的。 对，这个环保这块呢现在咱们就是说所有人在购买家具的时候，包括在装修的时候，那么肯定要提的一点，我的家里面装修的一定要用好一点的材料，一定要环保，包括装修完了之后，买完家具之后，咱们要对室内这个空气进行一个检测。所以这块呢它体现的这个环保这块呢是也是越来越明显了。而且原来咱们说的一定要环保，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咱们社会的发展呢，咱们开始陆续的已经高于这个环保之上，要讲究绿色健康。那么这块呢咱们这个在这个定制里面呢，其实现在消费者咱们这块呢考虑的还不是特别的那个全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咱们一说定制家具私人定制，首先考虑的是我要一个什么样的功能的东西，什么样的尺寸的符合我这个需求的。那么真正环保这块怎么定制呢，这块可能消费者好多消费者这块是想的不是特别到位。那么这块呢我们在定制的时候呢一定要考虑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这个环保这块我们要有高要求。那么现在呢市场上咱们国内市场流行的呢就是这么几个，一般就是说咱们去了家具建材城市之后呢涉及到这么几个专业术语。第一个，环保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级别，那么可能呢大家知道的有E1级、E0级或者是E2级。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也比较潮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 F4 星级。那么这个 F4 星级呢是日本标准，也是咱们现在国际上比较高的一个标准了。那么所以说这块呢， 这个 F4 星级它是指某哪一方面， 指这个甲醛释放量。这个就是说家具这块因为它有里面有是工业化的一些材料嘛，里面有甲醛，甚至还有苯、二甲苯其他的一些那个这种 材料 有害的一些气体各方面，它是一个缓慢释放过程。所以这块呢咱们消费者在这个选择这个材料的时候，包括在定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了解好这个环保这块。那么跟厂商这边呢要沟通的时候呢，一定要这块也要定制。那么咱们最高级别要达到 F4 星级，那么或者 E0 级，那么再怎么着也不能低于 E1 级了。 E1 级呢已经是最低标准了，不能比这个再低了。那么更好的呢咱们当然选择纯实木家具，那个用胶量相对于来说要少一些。 这是级别 这块。对。 那实际上说到智能啊，说到智能的话呢，现在很多的家具也在追求这种智能化哈。实际上智能就是让咱们的生活呢更加的舒适和更加的便利。 对对对。那么智能化这块呢，咱们之前因为这个智能化这个整个这个领域在国内这块呢其实属于还是比较属于这种落后的这种状态。那么在早之前呢，在国外已经好多这种智能化的东西已经加入咱们家具里面来了。咱们就从这个智能化这块来说的话， 那么好多电子类的产品，还有一些可控的线控类的一些东西，那么在咱们国内呢现在已经陆续开始了，也包括咱们办公的座椅，那么原来呢简单的一个升降设备，那么现在呢好多扶手高度可以调节，那么靠背的这个力度也可以调节，那么还有就是说头枕这块也可以调节，那么这都是体现一些智能化的东西。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大家在这个近几年也能借得到的，就是说国内这个智能化这个家具这块用的比较多，就是养老公寓里面，那么老年人这块在行动了各方面都比较不便的情况下，那么这块呢就是智能化系统逐渐的应用到这个领域的，而且是非常明显。就像咱们就举个例子，就一个床，那么老年人上下床的时候不方便，那么在这个床头设置一个按钮，轻轻的摁一下，这个床就降低了，和地面的高度基本就一样了。那么这块呢，它在上下床的时候是非常方便，那么这块也用的是比较多。 其实在这个几个方面啊，定制啊，环保啊，简约啊，智能等等，不仅是家装要追求的一些趋势哈，也是我们家具要追求的一个趋势。其实刚才您提到了那个环保哈，就特别明显，最初呢可能大家对于环保的在意并不是特别多，那一旦认为它对人的健康伤害呢特别大的情况，所以人们呢在家装当中，在选择家具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它的环保。那么现在呢已经更超于这个，就是说我选择的这个东西不但要不含有什么甲醛啊等有毒的一些气体哈，同时还由于它的出现使我的这个空气更加的好， 对， 现在已经都上了这么一个台阶了， 对对对，有益于健康， 有益于健康了， 对对对对 啊，所以呢真的是这个跨的步子非常大哈。另外说到智能这块，我觉得以后家具在智能化方面肯定也要是迈的步子越来越大，但是呢大家也要注意啊，一种所谓的伪智能，就是说它可能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甚至没有达到一个智能的这样的标准，他也说自己的东西是怎么怎么智能，为什么呢？说了智能以后，他的身价就高了，他卖的钱就多了， 对， 所以呢、 这个、 会有这方面的情况。 关于这个智能这块呢，他现在咱们国内呢就是有一个那个认证，它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人体功效学认证。 哦，是有认证的啊。 对，他有这个认证。那么咱们我举个例子，就办公桌，那么常规的标准高度呢，它是760毫米，那么咱们一天一般就一个姿势保持坐着，那么长时间坐下去，肩部了腰部了，肯定是一个姿势坐下去肯定是对身体健康是不利的。 对。 但是呢咱们这个桌子呢要给它进行一个人体工程学的一个认证，它这个桌子我们给它加入一个智能系统，让它根据不同人的高度坐姿给它调节这个智能调节这个高度，那么分成多段的调节，那么如果你坐的时间长了，那么可以就是说站起来也可以办公，那么将桌子让智能化系统给你升高，那么这一下呢就是说将咱们的办公的这种状态长时间这种坐姿可以给它站起来，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智能化的一个体系， 就非常的舒适哈。 对， 而且呢也非常的方便。当然，这种所谓的智能呢是有国家认定的。 对 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往下看啊，说这个互联网装修改变了什么？喊得沸沸扬扬的互联网的装修到底改变了什么呢？仔细的想来哈，只是改变了所谓的方式，比如说接单的方式啊，设计的方式啊，以及对于施工工程的这种监控的方式。那过去呢，业主要到建材市场啊，参加装修公司的活动展会，去马路边找工长，那么现在呢是上网找。那以往呢看设计需要等工长的量房以后回去呢再计算尺寸，画出这个草图给业主看，那现在呢是用 VR 眼镜啊，十几分钟就能够看到。那过去呢开工以后业主呢需要亲自到现场去督战看施工的情况，那现在呢可以通过微信来遥控现场了。哎呀，其实里边说的都是说目前互联网装修的一些现状啊，也是装修的一些变化和趋势。 对。 那 么就是说这个互联网呢，就是说在这个原来这个咱们传统的基础之上呢，其实主要是接下来会发生这么三点比较变化大的东西。那么第一点呢，就是说这个流程，装修这个流程更加透明化，装修更加标准化。那么咱们之前呢，消费者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可能呢他拿到这个室内这个平面图以后，他要跑大量的去跑试这个建材市场去，包括石材啦木材啦，还有那些灯具的各方面，他要去跑市场去首先自己去了解一遍这些东西。那么有了这个互联网之后呢，那么好多公司呢他将自己的产品安到这个互联网平台上了，那么消费者呢就是可以坐在家里面 每一家装修公司它都有自己的这个互联网平台、那么通过这个互联网平台，那么去了解这些材料去，那么同样的品牌，哎，同样的标准，同样的规格，那么去价格各方面去对比去，还有服务各方面、那么这是一个，就是说使这个采购就这个流程更加透明化，那么装修呢更加标准化，因为它通过这些互联网平台，它就能了解到哪个家具，哪一家装修公司了，家具公司的这些东西更加标准了，材料呢更加那个透明了，它就。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有望改善这个设现在这个设计师这种设计费的这种透明状况。那么这块呢，就是说原来呢，对每个设计师，哎，这家公司我有一类设计师、二类设计师，那么整个这个设计师呢，他这个资质了，还有包括他这个设计这个整体这个质量这块，他不是特别清楚。那么接下来呢，他通过这个互联网，对哪个设计公司、哪个设计师他特别了解，那么这块呢，他是很透明的，对你设计师做过哪些项目，哎，是否符合他的要求了，这块是给他达到一个透明化。那么第三点呢是，那么这块呢，可能这个将来变化会非常大的。那么装修公司呢，那么以前呢，咱们是传统装修啊、大家包括是那个。消费者也一样，包括那个装修公司也一样，设计师咱们大家一块儿去讨论这个事儿。那么接下来呢，可能是，那么甲方呢通过互联网平台对这个所有的材料了如指掌了，也对比呢，直接就买这些材料回来了。买回来之后呢，那么装修公司呢就相当于直接就是一个一个那个制造商了，或者是一个提供服务的一个这么一个中介机构，它可以只是给你把这些材料在现场给你加工。或者是给你进行一些那个制造，进行现场给你网上把这些材料给你处理，所有的材料呢这块属于透明化，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对，实际上呢，像这种接单方式啊、设计方式啊，以及对于施工工程的监控方式等等这些变化啊，也要求施工方的要更加的这个发展啊，接受一些新的事物。 对， 当然同时呢，也要求我们的业主哈、也要与时俱进的。 对， 你像刚才提到有些东西的话，如果上点岁数的话呢，他们接受起来确实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哈。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比如说一些设计师给您的一些什么设计图也好、效果图也好、施工图也好，这些东西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要针对你的装修有针对性的给您做出的一些设计方案哈。现在也有一些设计师啊，他会拿一些网上现成的哈，这儿怼一点，这抠哧点，最后给你弄一个东西根本没有实用性哈。 对对， 也不要完全依赖它啊。 对， 当然以后这个智能化的发展啊，哎呀，真的是确实对于我们这个业主装修啊，也是一个挑战啊，我们各方面的知识也要多积累一些，否则的话呢，你整个的装修过程啊，你根本就无法胜任它。 对 啊， 尤其是一些新的材料， 对， 还有一些新的一些工艺标准，那么这块呢， 还有一些方式啊， 对， 等等的， 就在平时咱们的那个生活过程中呢，也可以去逛逛建材市场，了解一些新的一些材料，新的一些产品。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下面一条，说这个家装分期贷惠及年轻的置业者。那家居呢，家装分期贷款作为消费贷款当中的一个常见项啊，成为了消费者的主要的选择之一。那小到信用卡的购买，小家电分期啊，大到这个家庭装修全部进行分期付款。那么这样的贷款方式呢，主要惠及了年轻的置业者们。通常呢，购房以后，他们已经是囊中羞涩了啊。即便是装修的费用和房价相比低很多，但是也成为了年轻人不小的负担。所以呢，目前家装的分期主要集中于年轻人选择的装修套餐了。那么也就是现在呢，整个的装修啊，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呢，现在呢，当然没有成为一个特别大的趋势哈、还是有的啊，现在还是有的。但是在家具购买家具这块，好像还真没有分期付款。 家具这边现在还真没有呢 啊， 就是目前我了解到的市场现在是没有。 你像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哈、这么有影响力的品牌，而且属于中高端的哈、这些家具，你们都没有分期付款吗？因为买你们家具可真的不便宜啊，也没有分期付款吗？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现在我们这边呢，它主要是就有这么两种，一种呢就是工程合同，那么工程合同呢这块有分期付款，就是、 工程的， 签订一个，举个例200万的一个合同，那么咱们预付款是30%或者50%，月收款是多少，然后质保金一年之后再给多少，但是在咱们这个民用市场里面，这个 家具的 分期付款 好像 现在还是没有的呢，所以这块呢。也可能就是说将来之后啊，这个也可能成为一个我们就是说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新的一个卖点吧。那么就像咱们刚才说的， 等装修完之后已经囊中羞涩了， 对， 没剩多少钱了，那么只能是说拿这点钱按照当时的预算的话只能买一个相对于来说 就相对凑合一些的 凑合一些的、 并不是自己特别如意， 但是如果出现了这个分期付款的话、那么可能我现在囊中有那个兜里面有3万块钱，那么可能我要买9万块钱的家具， 对、 那么一年两年之后，这样的话将现在这个生活品质了，家具里面的整体状态就提升了一个档次。我感觉这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 时代发展的需要， 时代发展的一个需要吧。 所以呢，通过今天这条哈，关于家装分期这事儿，应该说给你们这个家具市场也是提了一个醒儿。 对对对对对、 啊。也可以考虑考虑分期付款的事儿，但是我就在想啊，为什么没有迟迟在家具方面分期付款？它主要原因在哪儿呢？它是担心什么吗？因为现在比如在网上购物啊，有时候一件衣服或者说什么一个手机啊或者稍微的贵一点东西它都要可以分期付款。 它这个那个家具这块呢，咱们刚才讲究到一个说到一个那个定制，那么好多家具产品呢包括这个颜色尺寸还有它的一些功能性的一些东西，它都是在这个家具商城或者是去了那个家具展厅里面选择的一些东西，按照它的这个要求给他定制的生产的或者是配送的东西，它不是一个标准的工业化产品。所以说呢这块为什么迟迟的没有实行呢，按照我的理解呢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要是一个标准的工业化产品，那么它不存在一些不标准的东西，那么将来呢可能考虑到这个互相之间的一些矛盾了，或者存在一些问题 纠纷呢可能会少一些。 对、啊、你如假设咱们刚才说到那个手机对吧，它是一个标准化的产品，大家谁都清楚，只要是简单的把它的这个各方面的功能各方面你要是彻底那个阅读了之后呢，对这块是非常了解的，因为大家每天都在用这个。那对于家具来说呢，它都是定制的一些东西， 比较个性化的， 对，个性化的一些东西。那么如果要是说您先付了30%，到了家以后呢，我感觉这东西呢跟我想的或者是那个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感觉这个东西呢不是我特别理想的东西，那么就会存在一些矛盾。那么这一块呢、我感觉会有这些问题出现，这块 所以这个市场也需要培育哈。 对， 另外呢作为我们产品的厂家，对于自己的产品也要充分的自信啊，从质量上呢多去入手。实际上你看在装修过程当中呢，我也曾经啊问过一个问题哈、比如说现在你看壁纸，你买它的壁纸它会给你贴了是吧，你买它的这个地板它会给你铺了，你买它的橱柜它会给你定制然后给你安装，甚至是什么窗户啊门呢、它都会定制给你去做了。那唯独有一点它没有这样做，就是瓷砖。 对， 比如你买瓷砖的话呢，你只是买它瓷砖，但是它没有一个品牌商说你买我的瓷砖我就给你铺瓷砖的，没有。我还真问过他们，我说哎，真奇怪啊，我说其他都这么做，就你们为什么不这么做，他们给出一答案说人工费用太多太大了啊，就是说比如你买我瓷砖以后，那我再养一些工人，因为它是土木啊，它真的是给你去给你铺的啊，它这个不像这个壁纸啊什么的，它好像是并不是那么兴师动众，你知道吗，它我再养一些施工队等等的，它感觉核算下来成本就不行了，所以它现在还暂且做不到。 对对，所以它这个就是说瓷砖这块呢、我感觉呢就是它的这个施工费用和后面的一些附加值远远的高于它的瓷砖本身、 所以他不敢说我帮你去铺什么的。 对对， 你看现在有一些油漆可以了，比如说我墙上买一些油漆，我买它的油漆它就可以帮我来， 它相对于来说要简单一些了呀、 对对对对， 它只需要涂拭一下就可以了， 帮我来涂帮我来刷就可以了， 但是铺地砖那个过程是相当复杂的、 但是我觉得不久将来会有人第一个出来吃螃蟹的啊。 对， 如果有的话呢，实际上大家也也不用说特别兴奋，为什么，那实际上他这个铺地砖的费用也就完全算在了你整个地砖的这个成本里边了。 对 啊，但是呢他会就是一条龙服务，可能相对来讲呢会更加规范啊，这个倒是它的一个好处。比如我买你的瓷砖，你就过来铺。那如果你铺的好的话，直接影响你这个品牌的好坏，那我肯定得认真给你去做呀。 对， 它不仅是卖你的瓷砖，它铺的效果好坏也直接影响你这个品牌啊，它的声誉、它的形象。所以呢，能够达到一条龙，真的是一个挺好的事儿，对于我们消费者是好事儿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面一条，说去年的全国规模以上的建材家居卖场销售是9170 73.7亿，同比降了22.6%。那15号呢，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还有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共同发布了全国建材家居景气指数，也就是BHI 啊。那么12月份的全国建材家居景气指数 BHI 呢为86.40，环比下降了5.66点，同比下降了10.16点。那从这条来看呢，总体来讲呢下降的不多啊，但是还是有所滑落。这个大家可能还是有所感觉，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呢，它整个下半年因为房地产呢它各种的限购措施啊， 对 啊，一些政策啊非常紧。那既然呢房地产呢是这样的话，那直接就会影响建材啊，影响装修啊等等 家具相关产业， 他们都是一条龙的。 对 啊，所以这个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具体到今年2018年整个的建材家居的卖场的情况，那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的啊。那么去年你们的家居销售情况怎么样？ 去年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整体情况还是比较乐观， 还是不错，是吧？ 对 啊，略有滑落吗？ 我们还稍微有点上涨，因为我们 还有上涨是吧？ 对，它那个我们是一个这个企业这块呢，就是一直多年以来呢，它是一个比较综合型的企业。包括实木的、板式的、软体的，还有工程的、名品的都有。所以这块呢，它整个是市场这块呢，我们是比较平稳的。所以这块呢，就是说我们这块整个就是说，包括它的市场定位，我们也按照这个中高档这种档次走的。所以这块呢还是比较整体比较平稳。 但是比如说大家这个房子的交易低了一些，那买家具的人呢可能就会少哈。那你们那边没有反应吗？有没有反应？ 它是这样。就是往年呢我们这个整个这块呢，就是说在公司这个战略里面定位的时候呢，我们要求是说就是说今年的销售要比往年我们要上涨多少%。那么这块呢，就是说到了年底，上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定位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市场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这目标 我们目标呢定的相对于往年来说，我们要更能接近这个目标，这个空间这块儿， 对， 所以我们这块呢定位还是比较准的。 对，就在了解了市场以后， 对， 然后定了一个相对的比较合理的、 比较容易完成的、 比较容易完成的一个目标哈。 对， 好的，那也希望呢，在今年2018年呢，咱们各个行业哈都能够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果哈，因为2018年的整个的房地产它的发展状况是怎么样的，我们还在拭目以待。其实房地产发展如果好的话，连带很多的企业。都会兴旺啊，当然如果他要是冷淡的话，很多企业呢那也是干着急，也是麻烦的事儿哈。 对， 所以呢都是互相有所关联的。好了，那上半段呢咱们关于安居快讯就梳理到这儿了，那下半段呢我们就家具的话题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刚才我看了一看这个家具的这个大概情况，真的是非常细致哈，内容也是非常的多。如果关于家具方面，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107.3 AM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碧蓝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碧蓝北京，大写的碧，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七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五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三，是我们说家居生活的时间。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强力家具的马培峰马总，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嗯，这个马总呢是在北京的一个老的家具企业工作很多年了啊，而且呢据说在大学的时候学的就是这个家具方面啊，所以呢如果家具方面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呢都可以发微信过来，咱们互相的交流啊，大家可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另外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呢您在房地产方面啊，房子方面有些什么样的法律纠纷、法律问题啊，想找律师来进行解决啊，进行法律帮助的话呢，您可以呢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微信平台上的写上法律咨询和您的电话号码以及姓名，然后呢我们会有律师朋友啊给您做进一步的解答，当然这是免费和公益性的啊，这也是我们楼市好声音为您献上的一个新年大礼包啊。如果您要是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的话，一定要记住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好，那么接下来呢咱们继续说家具。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其实说到这个家具啊，现在人们对这个家具呢越来越重视了哈。据说有的人在装修之前先把心仪的家具先定好，先买好，然后按照呢家具的款式啊、风格呀、色彩再定装修，真有这么重视家具的？ 对， 嗯， 因为这个如果等装修完了再选家具的话，这块是那个其实对于它工作量会更大。 嗯， 如果根据你家具的尺寸去定制一些装修尺寸各方面的话，这样是更合理而且更容易一些。 嗯，反正看你更倾向于什么了哈。 对对， 你像有一些这个小年轻的容易这么做啊，先哎呀看好了自己喜欢的家具再去定装修。 对， 当然岁数大的人呢，他觉得哎呀那个家具没必要啊，他先把这个装修先大的方面弄完，然后根据装修的情况再选择家具适合的家具，其实也未尝不可啊，这是两种方式啊，也没有谁对谁错。 对，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家具的事儿啊，其实按照家具的材料它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分类？ 那么现在这个市场上那个按照这个材料的话大概分这么几类。 嗯， 那么第一类呢就是实木家具，那么第二呢就是板式家具，还有就是软体家具，还有就是藤编竹编家具。 嗯， 那么还有呢就是金属家具、钢木家具以及其他新型材料的一些家具，例如玻璃了、大理石了、陶瓷了、无机矿物了、还有纤维植物了、树脂等。大概就是分这么多类。 还真挺多的啊。 对对对。 但是从主流来看呢，就实木家具、板式家具啊，以及这个藤编啊、竹编的家具啊，甚至有一些什么金属家具，这个软体家具是指什么？ 那么软体家具呢，现在那个咱们家具里面呢常见到的像那个软床、 沙发、 床垫、沙发、还有椅子，和那个海绵布艺相关的连的这些家具、 就叫软体家具， 那个统称分类为软体家具。 明白了。那咱们先说说这个实木家具吧。那实木家具呢，顾名思义，那是由于这个天然木材制成的家具啊，所以它叫实木家具是吧？它完全是实木的。 对，它这里面呢所说的这个实木家具呢，它其实分为这么两种，那么一种呢就是纯实木家具，另外一种呢是那个仿实木家具，那么纯实木家具呢，像咱们现在在咱们市场上见到的比较多，那么咱们最就是说大家都了解的呢，像咱们的红木家具，明清家具，像那个缅甸花梨的啦，红酸枝的， 这都是相对比较高档的。 对对对，这种呢是大家都一说都清楚，这就是纯实木家具。那么还有一种呢，像咱们现在就是说普通硬杂木的，像那个橡胶木的，榉木的、樱桃木的、胡桃木的，那么这也是纯实木家具。那么这些也可以就是说， 这个甭管它这个木质高档与否， 对， 只要是纯木的，它实际上就是实木家具。 对对对对对。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仿实木家具，那么现在在咱们市场上借的也比较多。那么他们这个为什么叫仿实木家具呢？因为它的基材呢其实并不是这个 实木的， 他们基材呢可能要用到一些人造板，那么这里面呢，像咱们常见的有密度板、有爆花板、还有多层板，那么这里面呢，它外面呢要进行那个加工，给它贴一层胡桃木木皮，或者是樱桃木木皮，或者是其他相关这个名贵木材的木皮，那么这个就称之为那个仿实木家具。 哦，就是说它是实木和这个人造板混合 复合而成 做的家具啊。 对对对对对。 那实际上这种东西，如果在买家具的时候呢，它明着写的就是叫做仿实木家具吗？ 那这个它不会写出来的。 那么它 这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家具商城里面呢，咱们常能看到的，它其实就叫 什么名字？ 实木家具。 它把这也叫实木家具。 它叫实木家具。 哦。实际上它就外面这皮儿是纯实木的， 对对对， 但里边有可能呢是混合板的， 对对对， 或者是板材的等等的， 对对对，或者它这个假设咱们拿一个柜子来举例，或者有一部分门板，顶板、底板，可能是纯实木的，还可能有一些呢是像拜板里面的隔板啊，看不到的一些位置是用人造板，然后外面那个贴木皮，那么这也称之为仿实木家具，那么这也是一类的。 那实际上刚才您把这个仿实木家具呢做出一类啊，跟大家来做介绍，但是就怕一些呢没有良心的厂商家哈，他把这类的仿实木家具当实木家具，就是当纯实木家具卖，那就糟了。 那这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消费者在这个选择这个家具的时候呢，他一定要多问多看，那么人造板那个贴木皮的家具呢，是从这个表面能看得出来的。 哦，能看出来。 因为它纯实木的家具呢，它这个整个这个表面它不会像那个就那个贴木皮家具那么，那么不自然，知道吧？ 那么好像那么死板。 对对对，你包括侧面了都能看得出来，它木 花纹也都不一样。 对对，木材的这个。那个镜像和这个端头它这块的这个纹理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消费者在这个选择这个实木家具的时候，您一定要清楚自己的定位，您究竟是要的是纯实木家具还是要的这个复合家具，那么它的价位当然也差距会很大的。 对对， 您说花一个复合实木的家具，您去买一个纯实木家具，那是不可能的。 对对 对, 对。那如果您最糟糕的是花了一个纯实木家具的钱，买了一个仿实木家具，这个是比较糟糕的。 这个呢， 这个打眼了。 是不多，但是也有这种情况。那么我们消费者在这个选择纯实木家具的时候，首先我自己要定位，我定位我就要选择纯实木的家具。那么这块呢，我们一定要和商家沟通清楚，我写在合同里面。我这块呢，我要买的就是纯实木家具。假设我要买胡桃木实木家具，那么这块我们清清楚楚的写在合同里面。当然，您写在这里面，那么那个对于所有厂家来说，他也不会欺骗您的，因为他的产品就定位的是这个纯实木家具，不可能因为您这一件家具，他自己加工一个。那个仿实木家具来那个蒙骗您的，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呢，一看这个马总呢，就是从这个品牌家具，出来的哈，就觉得这个不可能啊，不可能。其实现在在市场上哈，有些不是品牌家具的，比如到一些这个大的商城哈去买的话呢，有的时候一些商家啊，经常会把一些这种三无的产品 啊拿出来。但我们有一些消费者呢就图便宜啊，啊觉得哎呀我买的是实木家具，但是它这个实木家具呢比一般的那个怎么便宜那么多呀，算了我就买吧。其实那根本不是纯实木家具。 对，还有一个呢我这边、嗯、这边要介意一点呢，就是咱们在这个选择家具的时候呢尽量去一些大的一些家具商城， 对对， 选择一些中高档的一些家具品牌，它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嗯、 您到街边找一个非常小的这种那个家具展厅去买一个、 嗯、 那也说不准，也说不准碰到一个什么样的家具，对吧？咱们要到正规的这种家具商城里面去买，还有正规的店面，拿着正规的合同， 嗯， 我敢说您肯定买到的是物有所值的， 对，有品牌的， 对 哈、啊，这个很重要。另外咱们说说板式家具吧。其实板式家具呢，也是人们啊生活当中买家具的一个主流了，因为板式家具呢相对来讲可能比较便宜啊。 对， 您觉得板式家具，它的这个环保方面等等的，会成为一个问题吗？ 板式家具在环保这块来说，它不会是一个问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嗯， 因为咱们刚才说的是实木家具，那么相对于来说的是另外给说的一个就是板式家具。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么实木家具呢是用的是原木，那么板式家具呢其实它这个材料呢还是用一些木质的一些木屑、木块、木材的一些颗粒、木纤维加工而成的。那么当然在这个加工的过程当中呢，它会用到一些这些那个 胶啊什么的。 那么这个胶呢，咱们在这个居室家具里面呢，国家是有明确规定的，咱们必须得达到 E 级以上，甚至 E 零级，甚至咱们刚才所说的 F 四星级。那么只要是说咱们在这个买这个家具的时候，那么咱们注重这些东西，跟商家这块沟通好了，您要买 E 级以上，或者 E 零级，或者 F 四星级，那么这个材料这块呢，肯定是有保证的。 嗯，就一定要注意它的级别。 对对对、 啊，其实有品牌的这些家具呢，你告诉他你想买什么样的，其实他会有相应的产品给您做介绍的哈。 对， 其实说到这个人造板材，包括什么爆花板呐、中纤板呐、胶合板呀、细木工板等等，其实它用什么样的板材，它的价格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 啊。另外，它的环保系数大家也不要过分的担心，尤其是些板材，一些品牌产品的话，只要让你在市面上卖，应该就是符合国家这个环保标准的吧，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嗯嗯。另外，现在有一些板式的家具呢，它也做的真的是特别好啊。这个，就是它那个样式啊、款式啊、色彩啊什么的，真的是非常漂亮的。板式家具容易做的特别漂亮啊。 对，它这个板式家具这块呢，它就是将这个不稳定的因素变成稳定因素了。 对， 咱们纯实木家具这块呢，因为它是原生态木材的，所以它存在一些开裂了、翘曲、变形。那么板式家具呢，它这块将那个木材这块的那个木头的各相异性给它去掉以后，那么加工成小小块以后，再用胶给它粘合成一种板材。那么这种板材呢，相对于来说容易加工，稳定性也比较强。那么它表面上可以给它贴各种木纹，或者各种颜色， 特别、 那么这块呢是特别是符合咱们就是说那个80后90后这个群体消费的，符合咱们年轻人这种那个审美的。 对，像有些板式家具如果他要想模仿什么，真的是特别逼真，然后那个木纹啊特别有立体感，光泽度啊手感都挺不错的啊。 对对 对, 对。 嗯，但是呢有一点大家注意，其实板式家具也是分三六九等的，有一些板式家具呢其实也不便宜啊。 对。 啊，所以它之所以不便宜呢，是说它的用料可能品质更好，是吧？所以相对来讲可能要贵一些。 对，它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板材呢，咱们刚才说到分好几种级别， 嗯， 那么像咱们现在就是说主推的有 F 四星级的， 嗯， 那么这个环保标准呢更高，包括咱们刚才说到这个木纹这个质感，还有这个木纹这个立体感，还有手感，都是特别好的，包括它这个。在日常使用过程中的耐高温、耐划伤各方面，它这块是特别强的。 嗯， 所以这块呢，就是说这是一类。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说E 零级板材。那么它相对于 F 四星级来说，它这个环保标准要低一些。 嗯。 那么还有就是 E 级会更低一些。 嗯嗯。就它用的这个排列的材料的它的档次是不一样的。 对 对, 对, 对。 所以它价钱肯定就反映出来了啊。 对对对对。 另外从今天呢，大家有一个概念呢要澄清了啊，就是说板式家具并不是不环保家具的一个代名词。 对。 啊，其实板式家具有一些如果能达到了 F 四星级或者是 E 零级甚至是 E 一级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对对。 啊， 他用这样的板材都是没有问题，甚至这个板式家具呢，他把一些纯实木家具的那种局限性呢都消除了， 对 啊，把它的优势呢给表现出来。其实不要呢一提起这个板式家具，大家觉得要不行，那个不行，那个档次又低又不环保，其实不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 当然，纯实木家具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弄清楚哈，纯实木家具和仿木家具啊，这个东西可千万要弄清楚啊。纯实木就里里外外都是实木的。 对，所有的材料全部 都是实 木 的。那如果您要是买那个仿实木家具的话呢，它可能外边你贴了一层纯实木的，不管是什么木的吧，但是里边可能用的不是实木。 对 啊，这点大家一定要弄清楚的。 对，它或者是有一部分是搭配的，就是可看的一些、可能看到的一些位置、用的是纯实木的、看不到的一些位置 可能 是板木结合的。 另外还有一个一点我想问您，有人说了，我就是注重环保，而且呢我经济上也不差钱，那我就想买实木的，那么纯实木家具就一定非常环保吗？可以这么说吗？ 纯实木家具这个也存在一个不环保的因素、为什么呢？它这个纯实木家具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它也用到胶，也用到油漆、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这个原材料这块，它不只说的咱们刚才提到的一个基材，那么还涉及到一些辅助材料，像咱们家具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它还用在胶粘剂，还将家具各个零部件给它粘合在一起、那么最后呢，咱们表面还要喷涂一些油漆、那么这块呢，一个是胶，一个是油漆，那么这两块这个辅助材料这块也是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你看纯实木家具，咱们现在的工艺又不什么榫卯结构啊，就跟那故宫似的，人家纯榫卯结构，人家不用胶不用粘啊，那自己就能够上千年都不会有问题。但现在更多的是你用实木家具，它也是粘成的，它里边可能也有油漆啊，为了漂亮也要上油漆等等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如果要处理不好的话，也会有环保问题。 对对对 啊，所以不要认为纯实木的就完全就是环保的啊。 对， 这个概念呢一定要清楚、 另外呢，现在就是说相对于这种家具来说，我们做检测也特别方便。而且这种质检站包括省级的国家级的质检站都接受咱们这种就是常规产品，你拿过去做检测也、价格也很低，咱们就做一个不用做全性能检测，什么物理性能呢，化学性能呢，外观性能这些不用做检测，咱们就可以简单做一个甲醛释放量，因为这块和咱们健康密切有关系的，所以做这个检测也特别简单。所以这块呢，如果您是大批量买了家具，担心这块是否环保的话，去做一下检测，那么这块也是很方便的。 其实说到这个家具啊，原来呢确实买完了以后回去感觉有味儿啊，刺鼻，这还知道了，哎呀这肯定是这个不环保啊。但是现在家具基本达不到这个了哈、就是基本拿回去以后呢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也不会让你刺眼睛，但是呢也不能说它完全就是特别环保，它有一些呢有害的气体呢它是没有气味， 没有味道的、 没有味道的 气体，对 啊、你也看不见摸不着的啊，所以这个呢也要特别的注意啊。像有一些这个家具的话，如果一旦有环保问题的话，难道就是说它通过散味儿啊，经过时间呀、它会不会能够好一些呢？ 当然呢，它这个时间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它会好一些。但是如果要是说这个基材，像板材这块，确实这个甲醛了。含量各方面它要是特别超标准的话，超那个超过了咱们标准的话，那它这个释放呢，它不是说是一年两年或者一个月两个月就能完全释放完了、它是一个缓慢的长期释放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咱们建议呢还是选择一些高档一点的，就是说到一些大型的一些这种商城里面去采购这些家具，它还是有保证，选择一些大品牌的家具。 对对对，就口碑好的啊。 对对对 对, 对 那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呢，咱们说点误区吧哈。人们在买家具的时候哈，会有一些误区出现，比如说很多顾客在家具店看到一件产品了，第一句话就问，哎，您这是不是全实木的呀？一听到否定马上就转头走了。其实呢这是他们对于现代板式家具缺乏了解的缘故。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 对对对对， 不妨再提醒一下。 这块呢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板式家具也不一定说是比这个实木家具差。目前市场上流行的好多种这种那个高环保性这种板材，高性能这种板材，其实在外面做了一些那个处理之后，包括贴面了这种处理之后，封闭了处理之后，其实它的性能还是高于这个实木家具的。当然咱们实木家具也不一定所有实木家具都好，那么一些廉价的一些实木家具，还有一些就是说这个软木的，像一些松木的、橡胶木的， 他们这种实木家具有可能还要比这个板式家具这块的性能要差一些。 嗯，是的，因为呢，像有一些家具呢，它是有味道的哈。 对， 像上次是什么？说是松木吧，还是什么？说在家里味道特别大。 啊，松木它有那个松香味儿， 有一种松香 味。这个是得至少得一到两年之后吧，这个味道会越来越淡。 这个东西对身体有影响吗？ 影响没有，但是有好多这个人呢，就是不习惯这种味道。 嗯， 嗯， 嗯， 就好比还有一种味道呢，就是樟木板那种樟木板。 对对对。 啊，还有一种人呢，就特别喜欢闻这种味道。有些人呢，他就不习惯这种味道。 对。 所以他这个真正这个味儿呢是没有坏处的，但是呢，就是说，让人闻着不舒服。 对，有人说这个樟木的那味道还防虫呢。 对，防虫。它一般是樟木板呢，就是在咱们家里面买家具的时候呢，尤其是买贵类的家具，您可以就是说到市场上买这么一小块或者是一小件这种小木料，放到这个柜子里面，它有股清香味儿，它防虫。但是您整个要是说所有柜子全给用这樟木板做起来，那味儿就太大了。 对对对，所以买实木家具还要注意这个味道的事儿啊。另外呢，现在的这个木家具啊，咱们主要说这个实木家具哈、啊，比较好的一些木材大概是什么呀？嗯， 咱们刚提到了有几种红木，那当然是属于是、 那属于珍藏性 的顶级的这种木材。那么剩下的呢，现在市场上比较好的这种实木家具呢，咱们经常能借到，就纯实木家具，给您就是您到了那个家具展厅，有那个销售人员给您介绍，那么有桃花心木，黑胡桃，还有那个樱桃木，佐木、秋木、水曲柳，还有一是那个橡木，那么这些木材呢还是比较属于中高档的。 嗯，但是现在很多的木材都是进口的吧，比如说它来源于什么北美啊、欧洲啊。 对， 是吧？ 对对对、嗯、 因为咱们现在国家的这个木材呢，是有的地方是限制砍伐的。 对，它有计划的，有批量的在开采。 嗯嗯，那像现在很多人用这个橡胶木哈、就是橡胶木和橡木，刚才有些朋友问，是一个东西吗？ 不是，这块这个差距是比较大的 啊、 那么橡胶木呢，它主要是在这个东南亚一带，还有那个咱们国内的海南有这个东西橡胶木。那么橡胶木它这个木纹呢是比较杂乱的，是就是说整体和这个橡木相比的话，它这个木纹不是特别漂亮。 嗯， 但是它也属于实木的一种呀，对吧？你像那个橡木呢，它是主要是产生于美国这块。所以它价格也是差的很多的。 嗯，就是说橡木是好的， 对， 是吧？橡胶木相对就 对橡木呢，它主要是做在家具的一些表面，可看的一些面，它主要是木纹，而且立体感特别强，而且特别漂亮。像橡木呢，相对于来说，它这个木纹不是特别漂亮，而且没有什么规律各方面。所以这个橡胶木呢，主要在咱们家具里面主要用到一些像，家具内部。还有一些就是餐厅类家具，餐桌了这块餐椅可以用到、大面积的，像这种咱们用一个大搬台了，或者是一个大的一个那个衣柜了，各方面它这个可看面这块还是用的比较少的。 嗯，橡胶木啊，就是有些在浴室里边做浴室柜，他说它防水是吗？橡胶木。 嗯，所有的木材呢，其实怎么说呢？你说这个防水，其实它也不是说是能防水，它主要是防水这块呢，就主要是这个漆膜，它外面要做一层油漆，油漆做好了以后，其实所有的木材这个板件这块都 防 水。 就是看它外面 还是价格比较低。橡胶木这块，它这个和橡木还有其他的这个胡桃木、樱桃木比的话，它这个性价比较高，所以人们多用于做个橱柜内部啦。还有这个那个浴室里面的浴盆下面的这种柜子的比较多。 对 对, 对, 对，因为它比较便宜嘛。 对对对 啊，性价比也比较高。不管怎么样，它是木头的。 对对对、 啊、 它环保呀。 它环保、 它用胶量相对于来说要低一些呀。 对对对、另外现在就是相对比较低档的一些木质啊，比如说现在老百姓说了，我那个可能也不是说太有钱，但是我还是想用一些木质的、您推荐他用什么样的木头？ 嗯，这块的话，像咱们刚才说这个橡胶木就完全可以，橡胶木，还有松木、杉木、佐木、泡桐这块都可以的。 嗯嗯。 那么这块呢，满足咱们日常的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能呢，就和咱们刚才说的那些名贵木材相比的话，它这个木纹的质感，还有木纹这个整体的美观性各方面，还有立体感比较稍微差一些。 其实记得我小时候家里有那个水曲柳什么的， 对对对， 都觉得这都不是什么好木头，因为家里都好多， 对对对， 家里的那个家具好多都是纯实木的。 对对对， 啊，那时候还没有什么板式家具呢。 对，那个时候呢，就像那个时候有的呢，就是一个是水曲柳，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佐木。 佐木， 对对对。